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4月28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主题对我来说非常的陌生，这个主题叫做 三基旧婚姻。 好，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因为有一天我跟 Peggy 在聊天的时候，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们就只是很随意的在下午聊天， 对，然后他就突然冒出一个词叫做三基旧婚姻，然后我还以为他是打错字还是什么的，我还特别回复他， 因为我前面还乱讲，就是那个 他你说三基就是洗衣机， 没有，烘衣机、洗碗机跟料配机。 对，然后我就很敷衍打说哈哈哈，然后我想说好像不太对，因为我想知道什么是三基，然后我就说所以三基是什么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三基就是 洗碗机、烘衣机跟扫地机。 对，然后他就问我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三基可以救婚姻，然后他就说最近网络很红呢，你去找三基救婚姻。我一找啪一堆，但是我认真很困惑，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就让廖佩基来讲好了。为什么三基可以救婚姻？跟他最近红的点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没有最近才红，他真的已经很久了，是你孤陋寡闻，以及就是你不太爱做家事。 我跟你讲， 好怕这一集做最后一集哦，大家要珍惜。 我跟你说，原本我们设定是不要这么快发火。我一共还没五分钟我就先发火。 我们讲好十分钟， 好，先 十分钟 先讲，我现在气到我不知道讲什么。好，他刚刚说三基旧婚姻，我的困惑是他说我孤陋寡闻，我确实是，因为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三基可以救婚姻。然后你先讲解一下为什么最近这几年三基旧婚姻会这么的受到讨论好了。 好，因为其实应该是这么讲，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社会形态上的一个转变。因为以前的话，就是通常我们都是刻板印象，就是男主，等一下，他现在竟然在写，他这样喂， 你讲， 你真的很 crazy 耶、欸！ 白了喂，白了喂，顺带一提，我们原本啊，从第一集录二 D 日记录到现在，已经快40集了，我从来没有再拿纸笔。我们也没有 round down， 我们就只有列两题或三题，就像我们今天就只列三题，什么是三基，为什么会救婚姻，其他我们两个就是要互骂。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非常有条理的让各位知道我内心所想要表达的感受跟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进来录音室之前，我就跟佩姬讲说给我一支笔，还有给我一张纸。他就说你要干嘛，我说因为等一下我要辩论，我现在眼睛整个都是火。好，你继续说。 而且他真的很 crazy， 他现在就是在记录我所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他要一一的来做反驳。那个画面真的太闹事了，他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过。 我以前播新闻的时候会这么认真，就纸笔拿着准备要上线播。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回到那种感觉。 我最近很有就是一秒可以记录他的那个技能会。 好，你先说是三基旧婚姻是因为现在社会形态的改变。 因为以前的话就会讲说就是刻板印象就是男主内女主外，所以就是男生就会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 你不要看我，就是试一下笔有没有水而已。 真的很 crazy。 然后女生就要负责在家里面就是料理大小事情啊，然后做家事啊，然后顾小孩啊，就是全包，然后还要去替另外一半上本东之类的。但是现在呢，就是社会形态慢慢的改变，然后现在很多都是双薪家庭，因为女生也要去外面工作啊。那这样子的话，到底回到家两个人都累，那如果那假设今天两个人都 很辛苦 在外面工作，然后回到家 每天早上8点出门，9点上班，回到家可能5点6点， 对，那女生 都很累，要怎么办？ 对，但是女生还是一样，就是要准备餐点，然后还要就是洗衣服。 印象中的话，通常都是下班回家之后，女生也是要可能准备晚餐或是买晚餐，然后就要整理家里，稍微整理一下，或者是可能洗个衣服这一些。然后如果是自己又在家里面煮饭的话，就要有洗碗的这份工作。那万一你到了假日的话，好不容易放假，你要整理家里。 对，然后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嗯，就是你知道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也是肉做的，嗯，我们也是会累啊，嗯，对， 好， 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又更追求男女平等，嗯，因为这些意识逐渐的抬头，嗯，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现在呢就让你全部讲完。我现在就让你全部讲完。 为什么这是 live？ 我觉得我需要听众在上面。 因为呢，因为他现在，你们等一下倒回去听三十秒前 Peggy 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用很重的字。因为现在大家追求男女平等，回到家到底谁要做？哦，这几个问题都惹火我。 太荒谬了啦！太荒谬了。 好， 我跟你说，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节目当中累积了非常多的那个女性铁粉，你们要是听完这一集， 会更爱我， 在下面给我脑粉一般的就是只往他那边站的话， 我跟你说， 我会开一集泡你们。 我跟你说，但其实我想真的哦，我觉得佩仪讲我都很认同。我先讲一下，所谓的三机就是你家可能需要扫地机，你就去买扫地机，嗯；你家可能需要洗衣机，大部分应该都有洗碗机。 没有，不是洗衣机，我再强调一次，嗯，烘衣机 哦，烘衣机啊，烘衣机，然后扫地机、 那个、 洗碗机这一些，好， 嗯， 真的超级方便。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有需要这一些东西？ 它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啊，这才是重点啊，嗯， 节省什么时间？ 你回到家里面，大家都是吃完饭之后，嗯，洗碗，但是谁吃饱饭之后不会想要就是在那里休困之类？嗯。好，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看你如果省下了那个洗碗的时间，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坐在那里吃水果看电视，不是很好吗？ 嗯，很棒， 对吧？ 很棒。 嗯，然后这当然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家庭就是要看数量，有的真的是只有两个，其实只有一两个盘子，那个是真的不用放进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已经有到达可能就是五六个、十个以上的那种数量，那真的蛮庞大的耶，嗯。对啊，嗯，然后， 这个， 而且我跟你说，很多媳妇嫁进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是你的儿子没错，可是我也是我妈的女儿。嗯，然后那句话写三遍。 好好，我写三遍，好。 然后如果说就是当你们就是如果说哎，刚好是跟公婆一起住，然后就全家都在那里，嗯，就是看电视，然后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媳妇一个人在那里洗碗筷的时候，哎，那真的是如果天天做的话，然后又加上就是下班回来然后还要这样做的话，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内心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嗯，两个人在一起是要三观契合嘛，嗯，对不对？很简单，就是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嘛。嗯，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在婚姻中有三观，嗯，就是经济观，嗯，然后生活观，嗯，跟性器官，嗯，但我们今天就是只有专门聊生活观，yeah. 因为这就是跟生活有相关的，嗯嗯嗯嗯。因为很多婚姻的一些会有一些争执，都是由小事累积而来的， 嗯。 就像是家事的分配啊，这就是很重要，嗯。然后还有那个烘衣机，嗯，因为你都洗完衣服之后，哎，那是因为高雄天气好哦，嗯。如果说像是那种北部，可能天气比较没有那太阳 比较湿冷的， 对。那他们就会很需要烘衣机，或者是像是我朋友他也是铁粉，所以他应该会听到，嗯，就是他婆婆家，他嫁去他先生家之后，他婆婆家是透天，然后一楼是很传统的地方，因为他们在山上，然后一楼洗衣服的地方跟晒衣服的地方就有很多的蟑螂，嗯，然后他那时候又怀孕，嗯，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为了婆婆，嗯，不是娘家要送她一台烘衣机，嗯，然后跟就是婆家那里有点争执，嗯，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可是因为我朋友她怀孕，然后他们的夫妻的房间在五楼，所以她如果就是要常这样子爬上爬下，她又怀孕的话，那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嗯嗯嗯嗯，对，而且 所以有洗衣机吗？ 有洗衣机，可是就 没 有 烘 衣 机。好，你讲完了吗？ 你迫不及待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你所讲的以上的言论，不管是扫地机、烘衣机、洗衣机、洗碗机，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功， 对， 就是，他们真的有功用。 三机、四机、五机，其实你讲的我都非常的认同，因为现代人实在太辛苦了，就是下完班之后，你回到家，你真的懒得再做这件事情。嗯，对，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正在听节目的你，你跟你的另一半已经协调好，你们愿意花钱去买烘衣机、扫地机、洗碗机，嗯，anyway， 就是洗衣机应该是每个家庭都有，所以这个不需要讨论。 对，但是是烘衣机。 对，是烘衣机。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的话，那当然 OK。那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协调好都可以。但是因为 Peggy 跟我讲的时候，我们那天的对话是，他说三机就会用，我就说哪三机？我记得你那时候是讲洗衣机。随便 啦， 随便，反正是洗衣机、烘衣机、洗碗机、扫地机，就随便，三机四机都随便。我就跟 Peggy 讲说，哈，那是什么？他就讲完之后，我就说，我家全部都没有，我家只有洗衣机。 对，欸，我超惊讶的，惊讶到直接要都要奔到现场。 我说我家只有洗衣机，这样好。然后他就说， 重点是没用。 我们家的洗衣机没有在用，我们家洗衣机只有脱水，对，我们有那个两槽式的洗衣机跟自动洗衣机，嗯，就按一键，嗯，它就可以全部从洗到脱水到就是弄干。 现代的都这样， 对对，我知道，不用挑衅我，我知道。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两台，我们家没在用，我们家只用来脱水，自动洗衣机只用来洗那个大的那种棉被。腿短，腿短，腿短，或者是冬天很大件的衣服，就只有洗这些。 那你什么时候带案例？就是带家里面的案例。 那大家一定很困惑。 对。 那我们家用什么洗衣服？ 对。 来，先借用大家的双手，给我妈妈一个热情的掌声。 好，我帮忙拍，这真的很值 得。我们家的衣服全部都是我妈手洗， 真的。 对，小至小到内衣裤、袜子，这是一定要手洗的。 这一定是手洗啊，不用讲。 大到。我主持活动穿的长袖衬衫、西装外套除外，西装外套要拿去给别人洗。我的长裤，妈妈也是用手洗。爸爸工作的长裤，妈妈也是用手洗。冬天穿高领，妈妈也是用手洗。 好啦好啦，还有毛衣啦、围巾啦、 毛衣。绝对不能用洗衣机洗。 对啊，那绝对是手洗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 我也是有在做家事。对吗？ 为什么我要坚持用手洗？是因为有好几次。妈妈做实验，就是她就想说：“呵啊，你做嘛天要被洗，该怎么他们先擦去？”然后她就蹭蹭蹭洗完之后，她就上去晾衣服，就觉得哦，最近很轻松。结果马上被爸爸抓包，但是我爸没有怎么样，我爸只是回来，就是他在就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跟我妈妈说：“你就是这两天的衣服，你是不是都用那个洗衣机洗？”这样，然后我妈就好像有点被抓包的感觉，她就说：“嘿啊，安诺。”然后他就说：“啊，你还不用手洗？”然后我妈就整个飙起，她就说：“我天，我被洗，我被你用手洗，紧张紧张洗，别上东西。”这样，她就生气。然后我爸就很无辜说：“可是你用洗衣机洗，我穿的身上会痒。”然后我妈听了就觉得：“哦，好可怜。”从此以后，对，从此以后，她就用手洗。所以我们家一直到包含我跟我姐，然后现在开店住外面，我们全部东西都用手洗。 但是因为阿超讲完之后，然后我就说：“嗯。”那是因为你们家洗衣机没有在用，所以没有在清，所以才会有那种就是穿洗衣机洗的才会痒，哦，是因为那样的关系吧？ 不是， 不 是，不 然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洗衣，因为你知道，就是用洗衣机用的洗衣精跟你用手洗的肥皂是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成分，所以它有可能是对那个过敏。拜托，我各种有研究。 来，那我来跟你说，我们家就连自动洗衣机很少在用，我妈也是会定时清它哦，因为我妈我觉得她有点小洁癖。所以他就定时清，然后呢，他那个洗衣精是用最贵的那一个。人家说，哎，这个洗了不会痒，哎，没哦，洗了之后爸爸回来还是会痒，所以妈妈只好用手洗，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家的衣服都用手洗。再来 ，OK， 廖小姐，你刚刚说， 这什么辩论？ 再来是你说用洗碗机那个洗省下来的时间可以陪另外一半。拜托你们放过另一半，给另一半一个安静的空间，不要一直黏在一起。好，这是一个还要反驳的吗？ 谁要黏在一起？欸，拜托，你省下来那些时间，不是只要为了跟另外一半黏在一起？ 那你要干嘛？ Hello， 那省下来时间就只会吵架而已。我讲真的， 没有，我告诉你，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 欸， 来 啊，女生要自己的 me time， 你知道 me time 这件事。me time 讲的不是 my time， 就我的时间，而是她是真的自己在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间。 那为什么我妈妈可以，你们不行？所以我就说三机在 我家。你妈妈，你妈妈，那你就去娶你妈妈就好了呀。 所以以后要嫁给我的人，标准要跟我妈差不多，像八成。来，我先讲一下我妈，这样以后会不会没有人敢嫁给我？ 我觉得你还是 好。那我先讲妈妈有多伟大。妈妈以前，我妈现在是家庭主妇，她以前有在工作，她早上七点起来工作，下午可能一两点下班，她是做快餐店的那种自助餐的帮忙的那种。OK， 一两点下班回到家，冲个澡睡一个午觉，她大概两三点 就会起来觉得家里哪里脏，他就把家里打扫过一次。打扫完之后呢，四五点带狗狗去遛狗，自己顺便去运动一下，走一走，回来之后呢顺便煮晚餐。煮完晚餐之后呢，如果我们已经回到家，爸爸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家是不需要坐在一起吃饭的，就是妈妈煮好之后我们就是添了，就是拿着碗自己吃，看你要去哪里吃，就是客厅厨房 anyways 反正就是吃这样子。好，爸爸回来洗完澡之后呢，妈妈就会把菜饭弄到他前面让他吃完，吃完之后呢，碗盘收完之后妈妈就会去洗碗啊，那洗完碗之后就我们就做各自的事啊，然后妈妈洗完碗之后，她就会把衣服提上去，然后用手洗，把衣服洗完之后就晾衣服嘛，晾完衣服走到楼下之后，她就把那个洗衣篮放着，她今天的工作就结束，然后她就会躺在沙发上面陪爸爸看争论节目啊。那为什么妈妈做得到？妈妈那时候也是在工作啊。对啊， okay,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 针对这些事情呢？你以为好 ？OK， 我好，那气一个 是不是搬妈妈出来，你就会无法那个？ 对，毕竟你知道讲话要谨慎。 你可以讲，因为我很想听呢。 好，那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今天如果以我本人的案例好了，我如果进到了，就是我们说如果真的不幸了，就是另外一半就是像这样的话，嗯。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讲不信？ 好啦，我没有讲不信，哈哈哈哈，好乖，好啦，这剪掉啦，气死，大哥也不准听啦。 如果你们真的不小心嫁进类似像我们家这一种， 会哭啊？不是啦，会笑着流泪。 你要怎么办？ 好，我跟 你 说， 你要。就是 我先讲，如果为什么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惊慌的原因，是因为， 哎、欸，我跟你们讲，他那天听完之后，他下巴都掉了。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天回去我还没有办法跟他聊天，我觉得那天我整个很安静， 冲击太大。 对，我整个就是他听完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回到家，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妈讲。 好，你继续说。 好，我觉得为什么如果像是因为有很多女生可能就是。如果说跟我一样，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之热爱工作的人，所以你知道，像是我们早上起来，然后如果说要早餐的话，其实我真的也还是办得到，我自己煮，其实我是办得到的。嗯、然后到晚上下班，你知道，很多现在有很多人的状态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很正常的在下班时间就下班，或者是他可能会需要加班，然后或者是你。就算你真的准时下班了，可是你回到家里面之后，你还是有很多的公务要处理。嗯，那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你还有很多的家事要做的话，说真的，以女性的那个坚韧力，很多大部分你还很多人还是可以做得到，可是重点是会累、嗯、会疲乏，嗯，会然后有一天就是突然间闲下来的时候，坐在那里就会开始怀疑人生，嗯，就会想说为什么？如果像是我自己本人的话，就是我做完之后，我可能就是还有很多时间，譬如说我可以拿来，譬如说看网络文章啊，滑滑 FB 啊，然后阅读、啊。 你们这样就不会怀疑人生吗？ 不会啊，怎么会？ 你说 我们就是 洗碗机给气了，你坐在那边滑手机，你不会怀疑人生？ 我不会啊，因为我譬如哎、欸，我们譬如说，我们平常晚上还在上课，嗯哼，然后你也需要跟朋友出去吃饭啊、嗯，你也需要就做一点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我们 那避开那一些就好啦。啊、你买完这些三机之后，你是不是一到五都没有要在家？ 我没有一到，我都没有要在家、 啊。那在家的话，你就洗衣服啊，就洗碗啊。 少量的话都 OK， 可是我们的状态， 你每天洗就会是少量。你每天洗衣服，它的量就是少的、啊；你每天洗碗，它的量就是少的、啊。你何必用洗碗机？我讲有没有道理？你说嘛。你对嘛？你刚刚讲少量嘛？ 少量啊！哎、欸，如果你、 啊、那每天洗就是少量啊。 欸、如果少量是指，如果说少量的话。家人的呢，小孩的呢，因为小孩的衣服一定是手洗，小孩的绝对手洗， 对，那就是少量啊。 然后自己的内衣裤一定也是手洗、啊， 那就是少量啊。 男生的四角裤什么好不能手洗的？ 对啊，一天 但那三套给得好啊。 对啊，一天四套少量啊，你两天就变八套、欸。 哎、欸，等一下，洗衣服也少量，洗碗也少量， 那就是 每天整理家里也 少 量 。对啊，所以哎、欸，对，白了喂，你就整理家里少量。我们家没有在过年大扫除，因为每天我妈都会整理不同的地方，所以每天都会变得很干净、欸。 少量、少量、少量，加起来就是大量，大量累积下来就是压力。 OK， 你刚刚讲时间安排，那也可以自己时间安排说，那我今天就是每天， 我今天想要结束营业啊。 OK， 一二可能一三五洗衣服好了。如果你要这样分，一三五洗衣服，那二四你就整理家里啊。 啊，等一下，那另外一半在干嘛？ 另外一半 我就废， 因为 棒。 可以套用在我家就不适用啊，因为我们家最不废的就是我妈。 你知道就是阿超的妈妈是怎么样拖地的吗？除了厨房以及客厅之外的地方，因为他们家是透天，都是用手 用抹布。 对啊， 掌声。 而且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我上了大学自己住外面之后，我才知道浴室的马桶要刷跟浴室的地板要刷。因为我们家从小到大，我们家的马桶全部都是亮晶晶的，然后洗完澡我再进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家浴室的地板会莫名其妙自己变干哦。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是妈妈拖的。 我真的都要为我妈妈掉眼泪，现在再次 不会啊，那妈妈做的很， 我真的觉得很强大、欸、 很厉害啊。 我知道，因为我看我妈，就是我有一些就是基本的洁癖跟就是做家事的那个 SOP， 其实也都是参照就是我妈，因为以前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妈妈真的都是像这样子，就像阿信一般的过来，他们不管有没有工作，反正就是小孩跟先生就是他们世界的中心、嗯、可是我们现在女性独立，新独立自主女性，我们的重心可能， 那你们有希望现在的男生跟以前男生一样很坚强吗？就是你们会觉得哦，爸爸好像很勇敢可以保护一个家，那你也会希望现在男生很勇敢保护一个家、 啊、 那为什么？对嘛 C， 那你说会了嘛？那为什么现在女性不能跟以前女性一样、 欸、就是、但现在的男性也不一哎呦我然后被怕， 对啊，现在男性也不一定啦， 就是要看状况啊。 对 OK。 因为气到就整个都是 有什么好气的，只是在我家不适用。 对，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家不适用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阿超，如果阿超有问过我说，那如果说我遇到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如果说现在的女生，如果你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因为我真的看过真的也还是蛮多，而且我还在我的那个 IG 上面，我有问，就是发了一个问答，就是请我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意见。我就说哎，有听过三基旧婚姻吗？然后你赞同三基旧婚姻吗？女生都把那个指数拉到紧绷， 女生觉得要， 女生就觉得一定要，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就是同意这件事情。 OK， 那我好，我要开始问哦。女生都觉得要，那如果这个三基或是四基随便你买来之后，那你们那一些跟另一半之间的争执就会减少吗？ 很多时候会， 那这会确定会减少。如果你们敢说争执会减少，不会再发生延伸其他的问题。 欸，不，我应该这么说。因为他的确，他是应该是说他是一个的确就是这些家事的这些状况，就是分配的状况，他的确会是一个造成就是婚姻中可能会拿来争执的原因。嗯，但是如果你用了他之后，并不代表100%这些状况就不会有。 对，还有一个是三基用了之后争执可能会变少了，因为家事不需要两个人在那边推你我做。 对， 但好，有了三基之后衣服谁去晾是不是可以吵一次？ 欸，没有啊，因为烘衣机就是会直接帮你把衣服给， 但他会折好吗？ 他不会折好啊。 对吗？ 啊，但是我觉得那就会少一点点的，我觉得那就会少一点。 这件事不会吵。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说那这样的话就是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一些就是观念要在就是有没有契合。对，我们只能说会减少，但是我们没有说百分之百。 我现在表情很鸡掰， 超级。 我的意思，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那既然连烘衣机烘完之后折衣服都要沟通，你们就一开始就往前拉，拉到前面沟通，说谁洗衣服谁晾衣服就好了。先撇除我家的案例，洗衣服谁晾衣服谁洗碗，这样就好啦。 如果说在这样的分配下双方都觉得 OK 不需要去购入的话，那也 OK。 但是我们只是说如果双方都懒，他们一样可以做。因为假设说我们没有这三季的状态下，我们做完这件事情可能要花一个半小时，maybe 好吧，一个半小时。那有了这件，有了这三季之后呢，我们把时间缩短为30分钟。那30分钟就算你两个人去轮流或分摊的话，你不觉得就是多下来你就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你们到底有多少想要做的事没有办法在一整天里面做完啊？ 很多欸，我跟你说真的就做不完欸，我自己本人啊。我真的就做不完，因为你一定还会有想要耍废的时间啊，不是吗？对不对？ 做完这些事也可以耍废啊， 这就是减少耍废的时间啊。 靠腰 啊，如果什么好生气啦。但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就是哎，减少一点那个时间，可以多一点做人的时间啊，还是你跟他搞混间 OK， 好，我们没有这个疑虑。好，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疑虑，所以我是到现在还在认真困惑，因为我觉得我们家没有这个疑虑啊。 来，世界很大，带你去看看。因为我跟你说，因为 我认真想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真的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她们真的在婚姻中有时候会遇到很多跟先生争执的状况，可是她也不想要去，她只会觉得说，可能另外一半只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太太最近对我越来越冷淡，然后她就是像我有朋友。就是很好，就是比较好的姐妹，她可能就是她回到家之后，然后她还要就是等大家吃完饭之后，她再去洗碗，然后洗完碗之后，她可能就是才能够自己再去做自己的事情，她会直接，因为他们家人很多，然后有菜嘛，就是有菜的那些盘子啊，然后又有大家吃饭的碗或者是汤碗。然后或者是那个锅就有很多，所以他会宁可就不在家吃饭，他就会说哦，我很累，我要先上去睡了，我刚下班我有点累，然后我就想要先睡觉。然后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让他怕成这样？ 我跟你说，那个不是只有那个不是走一两天一两个礼拜，那一定都是长期下来，然后你有一天你就是会，那个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总有一天，就是如果他没有发自内心很开心去做这件事情的话，真的就是你，因为你每天上班，你有时候也会有主管，然后有客户，你有你自己的情绪要去消化啊，你也不想要就是直接就是爬，然后就是直接往另外一半的身上泼嘛，对啊，你很多时候你要去沉淀你自己的心灵啊， 做家事也可以沉淀啊， 做家事那个就是 还是会请妈妈来上一集，因为妈妈生气的时候说哦 ，kick 然后就开始去刷东西。 可以，我那就安静， 听婆婆训话。 那我，然后你跟我弄丢，第二都心感安呢，然后还会呼吁听众，对，你们就照做就不会错。 但是等一下，我们今天录好长，我要先澄清，就是我当然支持 Peggy 刚刚讲说，你们家如果需要三妻旧婚姻，你觉得那些东西你们接到之后买来之后对你们来说轻松很多，那你就买。只是因为在我家不适用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她也做得很开心， 对。 然后再来，我要补充的是，我刚刚在前面好像被把自己讲的好像一副就是家里就是养出来的王子，什么都不会，什么什么的。但其实我什么都会做，只是因为我没有， 我就懒， 对，加上我没有机会做。所以我就要说的是，在我家不适用，可能你们家需要，但是我今天只是想要站在一个反方的立场，我并不觉得买了三G就可以救婚姻，因为一旦你没有心，你不管是三G、四G、五G、六G、七G，你不管是光速还是光纤，你都救不了你的婚姻。在我心中是这么觉得，你有心的话，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你那一个婚姻跟那个关系就是有办法维持下去啊。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这点真的很同意啊，因为、 啊、 问题的根本就是还是在于两个人。 气尬， 又要生气，因为我们是真的吵很久了，我们为了要酝酿今天这一集， 我们还尽量少在 LINE 上面吵，但是会不小心就会点燃。 对、啊，然后就是半夜就是聊一聊，好啊，要吵现在去录音室吵啊，开麦啊。 好了，可以做 ending 了。反正就是，如果你们开心的话，你们想买几句都没关系。但是重点是要真的有那个心。我刚刚前面一直想要讲的是，你买了，但你却没有把那多余的时间真的拿出来做适当的运用，那就是等于白买。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个性，不要太相信人性。就是你怎么敢有把握说，我买了之后，我真的会把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真的拿去看书，拿去陪老公，拿去陪小孩什么的。如果你真的会这么做的话，那你就买。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把握，我觉得就算了。就是我要讲的就只是这个。 OK， 好。 因为有些女生吼还开始骂，不是女生，有些人就会喜欢克谁，就会一直就信誓旦旦说，我买了之后我就绝对会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听到这种我就会超火炸、 可是我就是喜欢，就是觉得很可以很优雅的做家事，因为我觉得做家事优雅的做家事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态。因为我有时候在假日做家事的时候，我还会特地换上那个小围裙呢、欸。很 crazy， 就是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个人喜欢角色扮演。 那会提升自己，就是觉得做家事，就我今天好像很可爱的小， 那就不用买啊，不用买三G啊。 然后一直我会把它当自己的嫁妆，拎走嘛，自己买。 好啊，好，继续你说完。 好，然后 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就是有听众是男性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三级一定可以就是救婚姻，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 care 的是 Kimoji， 因为就像是越南的何小姐 Hello 何小姐， 嗨， 我觉得她就是我 Common Cup， 诶那是泰国、不好意思，那是泰国她是泰国，不好意思 她就像是他跟他先生，就好像有一次，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又多了一只，就是一只狗， baby. 对， 一只 baby， 我用只来形容 baby 好像也不太对，他就多了一只狗狗，然后就是回到家之后，就是他们那天好像就是。他回到家之后已经开始在收那些，就是整理房间，然后又在那边擦那个狗的大便，因为最近狗狗还在成长期，然后有点 crazy。然后他先生只是讲了一句，这只是他没有要你指使的意思，他就是只是说，哎、欸，那个，哎、欸，那你那边要不要顺便整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没看到我现在还在无言嘛，然后他先生说：“哦，无啦，我嘛是问一个尔啦。”然后就默默的飞out掉。 男生要会看脸色。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真的不是，有时候真的不是不愿意做，就是真的要让女生适时的去喘一口气，然后要即便他可能每天都要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好了，可是男生其实我们女生要有时候他只是要多一点的关爱，譬如说。哦，老婆，你今天累了， 好辛苦哦。嗯、 但是你刚刚那个 后面还有衣服还没洗哦，这样可以吗？ 收起那集，我真的很气耶，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 老婆好辛苦哦，啊，后面还有衣服还没有洗，我明天的衬衫还没有烫， 烫你， 这样可以吗？ 不行，你就要说，你就说，嗯，可是好想要，明天好想要穿，就是老婆烫的衬衫哦，这样。 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欸。 OK， 学习学习。OK， 好。然后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样讲就会讲超长哎、欸，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 S 跟很大男人的，虽然我平常看不出来，可是我所有的关心都用在职责里面哎、欸，是不是很奇怪？ 例如呢？ 例如我在夸奖另一半的时候，我不会说“哦，你真的做得很棒哎、欸”，我不会这样子。 啊，不然呢？ 我只会对小朋友会这样子。 那你会怎么讲？ 就是很棒的事我不会讲，我只会讲做不好的事啊。我没有讲会表示做得很棒。 对， 等一下，但是我承认我必须要改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被夸奖。 对， 可是我真的改不了，就是 尽量，因为只要如果 好难， 因为 我真的好难， 因为其实另外一半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如果你看像这种不太常称赞的，他今天早上也不过跟我讲了一句话，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整个人就是没意义。 然后他在很爽的时候，我就说可以了。 对，他就说 OK 停了， 因为我都会说。就是举例来说好了，用我妈好了，但我不是妈宝，用我妈好，假如说我妈烫了一个头发，染了一个头发，或者换了一个什么新造型，我觉得很好看，我就不会讲。可是如果她用的不好看，我就会说，嗯，我觉得你这是弄这样不好看，我就这样讲。但是 好看要讲，不好看就闭嘴啊。 好看就不需要讲啊。所以有一次 好看要讲啊。 所以后来我找到一个诀窍，如果我妈妈问我说。啊，你都没有看到我换新发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我就会说，啊，你用什么都很好看啊。如果不好看，我就会跟你讲啊，就是因为好看，我才觉得不需要说。然后我妈就会呵啦，就是我后来就会改这种说法，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哇，就是哦，你用这样真的好美，或是宝贝，你用这样真的好好看，或者是哦，宝贝，你今天真的是把家里弄得很干净、啊，我做不到、 欸。我知道了。所以你说你都会把夸奖用在指责里，对不对、嗯？所以你常常都会跟我说：“哎、 哦 欸， 你 很浮夸、欸。” 对，你是真的指责。 妈的！ 我跟你讲，我认真说，在这个节目，我们两个真的都是掏心掏肺。我这种话平常很少在讲，我也不会有一个男生说自己真的很大男人，或自己真的很 S 或什么什么的啊。因为我就真的是因为种种迹象，包含各种测验测出来，我都是 抖 S 钢铁 S。 对， 所以我在想，其实录完这个节目之后，我都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你今天下午在 LINE 上面讲说我沙文主义，虽然是比较负面，但是我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我有这种思想在我的基因里。对，可是。哎，我就觉得我改不掉啊。 可是我觉得 OK， 因为两个人， 我承认我杀文还生气，不是我怕有听众骂我自己，先骂自己，我就是杀文主义，我杀文猪怎么样 ？OK， 但我有想办法再改，但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 改不了就是两个人的磨合，就是只能这样。 对啊，所以如果 希望磨合不要变摩擦， 对，所以之后如果真的我的另一半。受不了，我跟你讲，他久了也会习惯，因为我真的很难很难会说，哇，你今天把房间 也不要，因为我们会怕你洗，我靠，讨厌。 对呀、啊，洗。 咦，我觉得我这一集掏心掏肺，好多人很了解我，我很害羞。以后要录这个要关灯。 就真的，我们就总结以上，如果就是你一直听我们两小尾，然后都一直没有抓到重点的话，总结以上就是我们跟阿超的想法就是三基并不是完全可以救婚姻的，那其实两个人都还是要去做一些就是沟通， 没错。 然后给男生的话，其实因为现在很多都真的都是双薪家庭，然后我知道两个人都很辛苦，那女生有时候她就是会被冠上就是女生真的还是就是应该你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而且女生在出嫁之前就会说哎、欸，你该要租本，然后你会不会做家事什么之类的，就好像就是一个你要结婚它就变成是一个技能，尤其是遇上另外一半可能会比较大男人一点的，那 it's okay， 反正就总之就是女生要的我们不是不能做，有时候我们要的是一种态度跟 emoji， 就是你不要用一种你去做，因为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做了，如果你又在那里催促的话或是命令跟指使的话，我们就觉得啊不你来啊， 不爱啊，我就是爱出一支嘴啊， 闭嘴，有时候闭嘴会让你的婚姻维持的更长久。 白了喂，我跟你讲，我们家不能没有我妈，因为我爸你要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都要问说我要对你要撒坑你堆，我也不要坑你堆，我也什么皮带放在哪里，我妈只要换个地方我爸可能就会找不到，这样我只用比较夸饰的方法，但是这些事情就真的发生过， 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是还是要 给妈妈热情的掌声， 对，我有做到这一点哦。 那请大家不要挞伐我，因为我真的会改我的那些潜在基因的沙文主义的那一种 思想， 对，不是只有改思想，是改行为。 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改 不来，因 为改思想， 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非常提倡男女平等，可是我就是一个 OK， 我是 bitch， 自暴自弃。好了，应该没有什么话了。 嗯，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是婚姻要走了长久，真的两个人都要就是。不要去积累心中的那一股怨气，要不然都是生哇生个几包忘破气啊！ 真的， 对， 好啦，谢谢大家收听、啊，不要骂我、哦， 踏伐他， 欢迎在脸书、IG 搜寻二 D 日记，追踪我们就可以了。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